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货币自诞生以来就与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战争年代，它是支援战争的有力保障。和平时期，它是国家建设的坚强支撑。建党百年，它更是峥嵘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箭楼拉开帷幕。新中国成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票样，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发行的各个时期的钱币等500多件展品，追忆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苦岁月，回顾了硕果累累的改革开放壮举，重温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今天就带您走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共同见证烽火岁月。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原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副馆长、策展人顾莹。顾馆长您好。 欢迎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知道顾馆长最近是忙疯了哈，就是因为这个展览。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钱币展，尤其展品都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这个细哈。又是这个百年的钱币展，要做好这个资料的这种追溯啊等等，是非常庞大的一项工作，您辛苦了。那么说到德胜门箭楼呢，它是在北京北二环中路哈矗立着的一座巍峨的古建筑，德胜门箭楼，北京的古代钱币展览馆就坐落在这个箭楼，应该是里面是吧？ 对， 那么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那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要想到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呢？ 那么钱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建党百年的一个题材的展览呢？其实钱币很多可能观众大家只是怎么说啊，就是说日常使用它的时候用，很少注意它上面的图案呀，或者是一些文字啊这些东西。 现在让大家说100块钱上面什么图案知道，说比如说10块、20块之类的前面后面什么图案，可能大家一下子还真的是会愣一下哈。 是的，所以呢，就是其实钱币啊，从古至今啊，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中国的古代，还是说现今代，就是其实很多生活中的钱币，可能大家并没有见过，我们使用的常常是一些流通的一些人民币。那么其实钱币所承载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可能有的人现在知道，因为像我们很多银行会发行，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时候会在网上预约，近几年哈，像普通的这种纪念币大家可能还会抢。 哦，那都排大队呢，先是拼手速，然后去领的时候是排大队是吧？ 对，是所以这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除了这个普通纪念币呢，像中国人民银行还下面有一个中国金币总公司，它还会发行一些贵金属纪念币，可能这一块呢，很多咱们普通的这个朋友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所以它承载的很多国家的一些重大事项都在上面，所以我们是觉得呢，就通过钱币这个载体来反映建党百年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题材，所以呢，这个也是在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的这个支持下吧，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我觉得能够成型也是感谢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个对我们的鼓励。 建党百年的这个钱币展，100年前的这个钱币要找到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去看过之后会发现，真的是跟我们现在的用的大不一样，各种各样的款式，各种各样的材质，一会儿顾馆会跟我们来说到哈。 是， 那这个展览筹备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展览应该是从去年，因为我们每年啊，项目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前一年的八九月份就要确定这个项目立项，所以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立项的必要条件，能不能做这个展览。那我们这个展览有哪些，比如说要上展的实物，你们有没有条件，你们有没有场地，就这些东西，那么经过论证以后，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来收集资料了，所以基本上大致是有个八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也是这个精心策划的这个展览哈， 是的， 尤其是开幕之前，故馆还在不断的打磨这个展览，特别的不容易，那么这个展品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展品，说到展品，其实也是这一次 好感慨哈。 对，因为我们是古钱币博物馆，就是说对于这个。从1921年以来哈，这个建党的这个红色政权货币，包括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是我们藏品的主要的这个征集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虽然有一点红色政权货币，但是1949年以后的几乎我们自己馆藏都没有。其实呢这一块呢就是老百姓手里可能会有，有一些博物馆其实我们也问过，但是这一块可能都相对专业，主要属于银行类的这种博物馆，比如说印钞造币啊，比如说金币啊，都在可能建博物馆有的是，所以其实要从这种官方的去借展可能相对困难，所以呢我们也想到了，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过很多次合作的，像北京市钱币学会，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银管部下面下设的一个社会团体，而且呢和我们馆呢有多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就依托他们去找到一些民间的藏家，因为其实钱币这一块呢，就是民间藏家收藏的也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是要找到合适的、适合这个展览展出的展品，还是需要很大的功夫。 是，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哈。 对， 民间的藏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然后咱们还从这个央行。 对， 是吧？借了，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说到这，我们请故馆来，然后特梅普这位朋友说，看来建楼的钱币展还没有搬呢，钱币博物馆一直在这儿呢，没有搬是吧？ 目前还没有搬，但是呢，就是刚才这个黄岩老师也介绍了哈，我们现在名称叫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了，所以下一步这个钱币藏品，是保留还是说不保留，所以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啊的一个话题。 这个我们还得听您这边的信儿哈。 对，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览，还在德胜门这边建楼，很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公共交通特别方便。 对，是， 而且就经常路过那儿，就德胜门建楼也是北二环这边的一个标志哈。 是的， 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展览是在咱们德胜门建楼四楼是吧？ 对，建楼里面呢，实际上呢是有四层。我们这个展览呢在最顶层， 在四层。 对， 这个展览分成了几个部分，大概有多少展品呢？ 这个展览呢我们大致分了四个部分。就是说实际上呢，虽然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就成立了，但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家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呢是从1926年才开始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叫红色记忆。它这一块呢基本上从这个2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吧。这一段呢主要是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开辟的这个金融机构吧发行的各类这个货币，我们叫它红色政权货币。第二块呢 就是红色记忆哈。 对，红色记忆。第二单元呢叫屹立东方。为什么呢？因为1949年10月1号宣告这个新中国成立了哈。那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屹立在东方。这一部分呢实际上还是讲的新中国这一块，比如说民族区自治的情况啊，因为这是反映在货币上的。像昨天我们的这高馆长也问我哈，说 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就是说可能国家方方面面的这个东西都有，那你为什么选择了这几块？ 嗯， 我说因为这几块在钱币上有所体现，我们就选择了；在钱币上没有体现的，我们可能就舍弃了。 嗯 啊，当然钱币上体现的一定是重大的事项。 对，因为咱们这是钱币展嘛，所以是也要有这个东西来佐证哈。 对， 讲这个时期的 屹立东方。 嗯、 主要就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就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 嗯， 第三部分呢，我们叫时代旋律。 嗯， 时代旋律那当然主要就是针对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是1978年到2012年， 嗯， 就十八大之前。我们第四单元叫走向复兴。 嗯，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到今天建党100周年，我们眼见着哈中国的这个发展变化，所以它是逐步向走向复兴这么一个阶段。 嗯， 整体就分了四个部分。 嗯， 那么在这个四个部分里边呢，其实我们就是总共的这个展品的数量是537件套。 嗯， 537件套里面呢，有一些呢是。本来我想借展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像国家博物馆的这个石印版，国家博物馆的老师也特别的积极帮我们推，但是呢，它一块呢是在复兴之路的展线上面， 嗯， 另一块呢在这个新建的这个党史展览馆里面， 嗯， 所以是借不到了， 哦， 啊，当然后来我们找这个像这个。表现高铁的这个主题的，我们就找到中国铁道博物馆， 嗯， 所以借了他的一些高铁的模型， 哦， 所以这样丰富一下这个展品的这个 样态哈， 对， 嗯，各种各样的形式， 嗯， 而且大家会以为说是不是离得越近，这个展品越丰富？不，我跟您说，其实这个展现就是红色政权内也有非常非常之多的展品，而且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对， 找到。 因为红色政权货币呢，我想可能是很多观众特别想看到的。 对， 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人民币哈，就是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我天天见啊，就是你放在那当展品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还是想更多的让咱们的老百姓了解一些，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4438这位朋友说，人民币。币三元面值的，好像是1953年版的，只发行过一次。 对，那是第二套人民币， 是吧？ 嗯， 哦，还见过、这个、 只有那个唯一的是面值三元的， 啊、好难得呀、啊。 嗯， 0898说10元的大团结， 对， 我们最 第三套这个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最 熟悉 的熟悉 哈、嗯。特梅普说还有这个熊猫币， 嗯， 贵金属，他说贵金属就是金银币吧？ 对，是的 啊、哦 嗯。 然后北京五号线说有贵金属纪念币，纪念建党100周年的。这是最新的了，是吧？ 对，我们没有借到。 那么还有，哎呦，北京五号线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债券， 嗯， 还有这个0898的朋友还问说，一角的纸币现在还能用吗？ 一角的纸币是第几套的了？ 对，得看是第几套的，是吧？ 嗯、 啊。然后这个他还说到有这个井冈山发行过货币，这个一会儿顾管也会说到哈。 嗯嗯。 特梅普还说过有这个边区票， 对， 然后。北京五号线说这个明年是熊猫金币发行40周年了， 嗯， 哦呦，他发了这个一整版的图片，不过我觉得这个图片可能是找来的图片吧。来， 也有很多熊猫币的迷， 是吧、 就是每年发行都会去采购。嗯， 来，接下来我们请顾馆长跟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个展览是分成了四个单元，红色记忆、屹立东方、时代旋律和走向复兴，有500多件套的钱币，那光说这个套，那零散的这个加一起就非常多了哈。我们先来说一说红色记忆这个单元呢，展出的是您刚才说的是1921年到1949年之间的展品，这个展品的征集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哈。 是这样的。 嗯、 其实呢，就是在去年策展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也是想和这个钱币学会的这个秘书长也聊过这个话题。嗯、其实在这个2015年，也就是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推过一个抗战专题的货币展，叫筑起抗战的货币长城。因为当时呢，主要是抗日战争这个阶段的这个展品，所以呢，就是我们肯定有一些藏家嘛，我就想到了这些当时的人。但是呢，就是藏家手里的藏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流动性非常大。什么叫流动性非常大？可能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市场价格非常好，我就出手了。所以呢，不像博物馆它是永久收藏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找到当时这个纸币老师呢，他就说，哎呀， 真不好意思，他说前一段就是刚才咱们网友说的区票， 嗯， 就是他们管这类钱叫区票，说区票的市场价格特别好，我都大部分出手了。 哦 啊，所以我就啊就很遗憾， 遗憾啊。 然后呢，我就说那您能不能再给我推荐另其他的就是手里有这些东西的这个藏家老师， 嗯 啊，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接力棒一样的去探寻， 嗯。 但是呢，这个红色圣泉货币它收藏有一个特点。因为当时的这个根据地啊，它因为分布的比较广，咱不同时期，比如说像抗日战争时期吧，它北方有，但是南方也有。但是呢，收藏家们的收藏特点就是说，它是只能限，比如北方的收藏家，他可能更多的是收藏北方的这些根据地的区票。 嗯。 但南方的呢他就没有，所以受地域限制比较多。 嗯， 所以最后呢我又找到像华中啊那个华南基本上特别少，所以又找到了南通市钱币学会。 嗯， 所以南通市那边他当时地处的就是华中根据地。 嗯， 哎，一找到他们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人家也是收藏当地的。 哦，他们就有大量当地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钱币学会的这个老师们包括藏家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展品咱们是这个选了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里边它按我们是按照整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推进的， 嗯， 比如说大革命时期， 嗯， 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嗯 嗯，大革命时期呢我们几乎没有展品，为什么呢？嗯，一个呢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一枚这个目前来说别说实物，就是连图片，就是我们也请专家去鉴别过，都是假的。网上很多图片都是假的。 哦。 所以呢就是我们连图片都没有上，但是我们上了这个银行的旧址。 哦。现在您是很严谨哈，图片上也要专家鉴定过。 对，因为这个钱币这种就是造假非常的普遍。 嗯。 尤其是甚至图片有的都是假的。 嗯，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还是会很严格的把关吧。 嗯 嗯，这是一点。所以我们展品里面是从土地革命开始的。后面我会讲到，比如说最早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根据地叫鄂东南。 嗯 它的当时的工农兵银行发行的这个纸币。 嗯， 那个最早呢我们这次展品里面是1931年的。 嗯 嗯 ,1931 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货币呢？ 那个是一个就是纸币嘛， 也是纸币， 对， 是吧？ 纸币，嗯。 这个单元我看其实这个货币的种类啊， 嗯， 很多， 对， 银币， 嗯， 铜币， 对， 纸币， 对， 还有布币， 对，是的，是。 我都好惊讶，那个时候还有布做的哈。 嗯，是那个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川陕， 嗯， 川陕省根据地，这次呢就是川陕省整个的这个根据地的货币都是我们找的一位重庆的钱币藏家， 嗯， 他其实是这个中国国航这个飞行大队的飞行员。 哦，有这个爱好。 对，也是我们就是前两年去重庆巡展的时候，当时我是特别想找一些重庆地方的货币。 嗯， 然后就是也是经过那个什么吧，三番五次的，反正就转折的找到了这位孙老师，孙炳禄老师。 嗯 嗯，所以当时呢就是认识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巡展。 嗯， 当时他就拿出了他当时收藏的重庆地区的货币，所以呢这一次展览我一想川陕省的他一定手里面有。 嗯， 果然是，然后千里迢迢给我们送过来了。 哇，那是这也是他对他来说他是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了。 是的，嗯， 哦， 嗯，川陕省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地处的这个地区呢是比较偏僻的。 嗯， 在四川省通江县的德汉城。嗯，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四周都是山嘛。 嗯， 所以呢就是他其实造币有几个条件啊，我在这里面说一下。首先你得有材料。 嗯， 就无论你是纸还是什么，你得有 金银铜铁锡， 对， 都得有， 你都得有，对吧？啊，第二，你得有设备， 嗯， 油墨啊，这些东西，而且你在造这个过程中，你还要考虑到防伪， 嗯， 为什么？因为防伪太重要了， 是是是 啊。如果你随便人家都能仿造的话，这货币等于是就贬值太快了， 对 啊。所以呢，就当时那个条件下呢，我觉得就是可能纸张那个地方比较少， 嗯， 但是那个地方盛产竹子，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啊，金融工作者也非常的聪明啊，就因地取材，就用竹子然后做成的这种白竹布， 嗯 啊，来印成这个货币啊，而且比较厚。 我们拿到那展品还能看到布丝儿。 哦、 颜色还非常丰富，它有白竹布，还有这种蓝色的、深蓝色的、 嗯、 都有。 嗯嗯，哦，那我们这次能看到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次能看到就是白色的、 嗯、 蓝色的、深蓝色的 都有， 都有 啊、 哦。嗯， 我看现场大家对这个也是很感兴趣哈。 对， 我看到了好多图片都是拍的这个布币， 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这是布做的，然后如果我不去提醒的话， 啊、 可能大家也没想到，就是哎呦还有布做的钱。甚至当时川陕省这边他们这个布币很有意思啊， 嗯， 他为了携带这个货币呢，他缝到这个衣服上面一块一块的，就形成一个布币的衣服缝在衣服里面， 哦、 就是携带方便嘛。 哦，这个好有意思 啊、可以缝起来的哈。 嗯， 所以整个这个展览当中年代最久远的钱币其实也是在这个部分哈。 对，是在土地革命时期 我们的根据地发行的。 嗯嗯，当时说这个还有这个1926年这个湖南省柴山州特别区农民协会， 嗯， 他们有一个农民银行是吧？ 是这个呢，其实呢是这中国共产党啊，就是最早成立的第一家银行， 哦， 所以它是标志性的一个银行， 湖南省柴山州特别区， 对， 哦， 嗯。 然后这个它这是等于是 横山县柴山州嘛，嗯， 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早发行的货币也是这里发行的是吗？ 对，你看它第一枚就是布制的货币， 嗯， 你看到吗？它是一元的布制，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找过一些图片，但是都被专家否定了，就是说你这个不对，这张图肯定是不对的，有问题的。 不是，专家怎么能知道这个是对不对呢？ 那就是这个就得这个确实就看 根据文献啊，根据什么， 嗯，对，看的很多，就是看的很多， 哦哦， 嗯，但这个时期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无论是早期我们没有见到的还是什么，它的种类呢，整个来说呢，差不多，统计的数据是一共建立了404个这样的货币发行机构， 嗯， 发行了7种不同材质的514种货币， 7种材质啊， 对。 哦， 所以我现在可能都数不全，比如说咱们有纸质，也许它纸质里边又分，就是我们呢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一个统计表，就是说每一家金融机构是什么，然后呢它在这个金融机构它发行了多少货币，发行了总面值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材质是什么，大家可以仔细对照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了。 光这个表就已经是费了很多心思了。 对，表和图嘛，就是每一个时期就是金融机构包括发行货币的一个分布图。 嗯嗯，那这个很多货币实物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您刚才说了费了很多心思找到了很多实物，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呗。 可以啊。比如说我后面因为可能会讲到一些很多的纸币， 嗯，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红色记忆这部分呢其实也选择了一些债券， 嗯， 其实这一类呢我们叫它红色票证， 哦， 什么叫红色票证呢，就是说其实可能我拿这个国库券后面的国库券来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条件下哈，我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我怎么办， 嗯， 我想向老百姓借钱我来做一些事情， 嗯， 或者说我资金周转不足的时候我会发行一些这种战争的债券或者是经济建设债券， 嗯， 就是我认识一个在福建的藏家号称这个中国红色收藏第一人的洪荣昌老师， 嗯， 他就收藏了很多这种票证， 嗯， 当时我看到那里边有什么米票啊邮票啊什么的这种，当然我们这次展的呢是向南通市这个钱币学会的一个叫顾永祥老师借的，他给我们拿来的是经济公债、战争公债，那是做什么呢？甚至还有水利， 嗯， 就是说当时他要修建水利，他没有钱，那么呢，我发行这个债券， 嗯， 向老百姓来集资，然后你能看到下面有点像咱们那个就是邮票或者是粮票那种吧，它一连一连的可以撕下来， 哦， 就是说，比如说今年到期我要付你多少利息。 嗯 啊，就这样的，很有意思。那个面额呢，就是比纸币就要大很多，就是面幅， 嗯， 啊，相对大一点。嗯， 这是您刚才说，这是债券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刚才说也有布币，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刚才您说过，还有这个粤东南什么工农兵银行的， 嗯， 五串， 嗯，对， 这是 五串两串都有，嗯， 哦， 嗯， 然后还有这个陕甘宁边区的这个银行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这个边区它都有，还有晋察冀边区， 对， 还有 北海银行的是吧？ 对，它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内容虽然是按照时间来分的，然后在时间段里边我们是按照各个根据地来划分的。比如说可能大家，我们其实在梳理的时候也很乱，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它有很多根据地，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就这一带，因为早期农民运动这一带就非常的广泛嘛，所以呢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都记晕了，比如说赣西南、闽西什么什么、闽浙赣，就是全是这种。所以鄂东南呢其实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根据地呢它主要大部分的区域呢是在湖北，其实你看到那个名字就能知道鄂嘛，是在湖北的。所以这个根据地呢实际上也是当时呢就是面积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在当时的这湖北和这个它东边的这个地方啊，属于面积比较大的，人口也是多的，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根据地了。所以呢它也是这个根据地， 它有自己的，也有就等于是它各个区县自己也有成立银行是吧？ 对， 什么 就是当时 农民银行、工农银行。 对，当时其实是各个根据地自己成立金融机构，发行货币，然后根据地跟根据地之间货币是不流通的。 哦，只能在自己这块用。 对，就很小的一个区域用。然后呢，比如说当根据地连片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中央苏区，就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那个时候呢他就合并了，然后呢他要成立更大的一个银行，那可能小银行，所以呢就是每一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它存在的时间是有交错的，就这么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银行的这个货币，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实物，这次就很珍贵的借展借到这边来。 是的，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五串，好像两串也有。它、就是、 什么叫五串，什么叫两串啊？ 这个我待会儿在讲串闪的时候给您讲这个概念吧。 您现在给我们简单讲讲吧。 比如说以串闪这个为例，串的概念呢，它当时就是串闪省这个货币呢，它就分成单位有元，有串，有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纸币和布币上一般会写串。串的概念呢相当于铜元的一千文。而不是一千枚铜元，能理解这个概念吗？就是说川陕省的这个铜元呢它有两种，一种呢是200文的，一种是500文的。比如说我们拿一串为例，如果就是说我用铜元来换这一串的币的话，那就是说我用5个200文或者是2个500文就可以换。能理解这个概念吗？这是串和文之间的概念。元呢就很好理解了，它银元一元就是一元。 那就从大到小就是元串文是吧？ 其实元和串差不多。 差不多哈。 对。但是可能呢就是串更多它是用在纸币布币上这种。然后呢就是金属的。 串就是一串两串的串。 对， 但它只是印着串这个字儿，它并不是一串一串的。 并不是一串一串的。更多的是在这个纸币和布币上体现串的这个概念。在银元上更多的体现元这个单位。 好。那么这个展览当中呢还有一套特别从这个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银管部借来的展品，特别珍贵，一会儿我们请顾管来跟大家说。以及这个后面的这些部分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钱币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原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的副馆长、策展人顾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这个展览，共同见证烽火岁月。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钱币纪念馆里真是什么都有啊！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然后5155说见过的特别的货币是外汇券，一会儿也会说到哈。阿俊说了，哎呀，我79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个月挣16块钱，就是一张大团结，再加一些零钱哈。然后这个北京五号线还发了吉祥文化金银币的这个图片， 看来是一个贵金属币的谜。 对，爱好者8216的朋友，他说有这个见过宪法颁布10周年的纪念币， 对。 哦，这个也很有意思。 嗯， 5656说见过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嗯， 袁大头， 那是民国时期的， 是吧？ 嗯， 这个北京五号线还说，他说铜钱留存了不少，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品种。哎呦，还真是哎，我看他这手里拿着给我们照的，好棒啊！ 嗯，对。 然后8778自由行8778也说非常喜欢纪念币的这个收藏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顾馆长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这个建党100年来哈这些。货币应该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党的历程，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逐渐的强盛。那么这次的在这个展览当中啊，有一套纪念币，一开始顾馆就跟我说非常珍贵，也特别的难得，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大全套，是吧？ 是的 啊，这一套是有叫62个版别， 对， 就是有62种不同的，是吧？ 对，是的。 嗯， 其实第一套人民币呢，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行的。 嗯， 所以昨天呢，就是我们银管部的老师啊，也是学会的秘书长，还在说给我们媒体记者纠正啊。 嗯， 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的12月1号就发行了，但是它首发的是10元、20元和50元的。嗯，几种券， 嗯 啊，然后呢，就是陆陆续续的，等到1949年又发行了一些，1950年又发行一些，它是这样逐渐的发行起来的。 嗯， 它一共呢是12种面值，然后62种版别，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一套人民币它流通的时间并不算长，实际上它是55年就退出了， 嗯， 就二套人民币就开始发行了嘛， 嗯， 所以呢，就当时呢，它是以1:100这样兑换的，也就是说，你1万元的一套人民币可能换成二套就变成100， 所以一套人民币有面值特别大的是吧？ 应该是1:10,000吧，我这个比例好像有点弄错了，也许是1:10,000 啊， 一套面值很大，最大的是50,000元。 50,000元 对，但是也有小的，比如说1元的这种也有，嗯， 哦， 这个呢就是大全套的概念呢。我们这次展出呢确实很全， 嗯， 但是呢这次展出的不是当时流通的这个第一套人民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流通的如果能够流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 因为当时很多的人。都给兑换掉了，兑换掉之后肯定就销毁了嘛。 嗯， 所以呢，我们这次展出的是由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银管部，它库存的叫票样或者叫样票。 哦， 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去银行或者很偏远的银行去，你去存储的时候，那营业员可能这么多种版别，他不一定都记得住，对吧？ 嗯， 所以呢，他要贴在他的柜台里面，要对照。 哦，所以这个叫票样是吧？ 对，票样或者样票都可以。 哦， 对照，所以呢，就是说 我这一套呢，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般的纸币是正反是在一面的，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正反是各一张的。 正反是各一张，它要放在一个面上，让你才能看得清楚，是吧？ 嗯，对，就是比如说我都粘在这儿，所以呢，我同时能看见正背， 嗯， 所以我拿在手里的这正背是在一起的嘛， 嗯， 这样的话呢好核对，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展出呢，就用了一种形式，就是翻转，翻转的形式。其实大家可以到实际的这个展厅里去看啊，就是我看到正面的这个面值，你翻过来对应的就是它背面的样子， 哦， 是这样的， 所以是这个62个版别样票，嗯，这是从中国人民银行银管部借来的，很难得哈， 也非常感谢银管部的领导。 是我看到这个一大版，这个看着还很有气势哈， 非常有气势，而且它的这个图案呢，嗯，也是当时是以这个工农啊、生产呀，啊，这种为主要的这个内容， 嗯 嗯，所以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啊，一套人民币它特点非常的明显和后面的不足， 嗯， 就是一比较哈，就一套人民币呢，首先就是到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啊， 嗯， 它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是由董必武来题写的， 嗯， 而且是由右往左的， 嗯， 他当时没就有一些呢，就是建国之前发行的呢，他就写的是民国，比如说或者是49年都写的是民国38年， 嗯， 民国37年发行，没有写公元， 哦， 啊，而且呢就一套人民币呢没有国徽，为什么呢？我昨天问记者呢，说因为还新中国还没成立呢，我说对了， 啊， 它是没有国徽的， 嗯， 啊，所以是跟二套后面呢就是有所很大的区别。 相信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没有见过了。 对，非常难得的机会，嗯， 哎， 尽管是样票， 是大家很值得来看一看哈。 对， 这是第一个部分， 嗯， 那么这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屹立东方，这个就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了， 对， 嗯，吧， 是的， 这里有一些这个人民币我们是见过的第二套， 对， 第二 就是从是这样，就是从第二部分开始，其实我们是打破了一套、二套、什么三套这个时间顺序。 嗯， 我们是以内容来充实这个，这个钱币的佐证。 嗯， 比如说二套那个第二部分呢，我们是讲了主要内容是三块， 嗯， 一个是民族团结， 嗯，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这个争取这个外部的和平环境， 嗯， 因为当时刚建国嘛。第三部分呢是这个恢复工农业生产，我想这也是一个国家新兴起来之后需要最注意的几块问题吧。 嗯， 其实民族团结这话题，我觉得从一建国啊开始到今天，可能这个习总书记都在提啊，我们要做好民族团结。但是其实反映在货币上呢，主要是四套人民币。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其实是展了四套人，第四套人民币的就是从一角到十元。 嗯，第四套这个上面是它有，我记得是有好多少数民族的那个， 对对， 啊， 所以呢就是我们把一些民族的名称都放上去了， 嗯， 然后可以让大家辨别，这是一。第二呢，当然二套里面也有， 嗯， 二套的一角就是一个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这个图案的， 嗯， 还有呢就是三套我们说的那个大团结，所谓黑色的那个 啊， 其实那个就是俗称的，其实它真正图案倒不是叫大团结， 就大家俗称哈， 俗称的大团结十元的那个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币呢， 嗯， 是在我们这个第二个部分屹立东方这个部分哈， 对， 展现的年代里头发行的，熟悉的图案有主图案为长江，嗯，武汉长江大桥的两角的人民币， 对， 还有主图案是这个毛泽东号火车的两角的人民币， 嗯嗯， 还有主图案是丰满水电站的五角的纸币， 对， 我们还看到消息说这个有一张两角的这个纸币啊，前一段时间是以20,000多元的高价成交，因为收藏嘛， 对， 然后就说为什么呢？说它是一张被误解的错版币，这两个误解错版双重否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嗯， 那个错版币是一定的，其实呢就是这个两角的这武汉长江大桥呢，它是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角币啊， 嗯， 第三套人民币呢实际上呢在这个制作工艺啊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而且呢就是说其实错版币出现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嗯， 它这个错版币呢我们管它叫，它这就我也看了网上的消息叫大福尔， 嗯， 什么叫福尔呢？这个哎，我当时要把那照片给您看一下就好了， 嗯， 就是说我拿这个纸来说吧， 嗯， 就是说我在切的时候， 嗯， 这个角这样了， 能理解吗？ 啊，脚折了一下， 脚折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它不缺，实际上它还是齐的。 我知道了，我们经常买书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就是说你看那个书脚是齐的，但是它里头有一个脚其实是就是被这个叠了两下， 叠压了一下，叠压了一下， 叠压了一下， 但是呢实际最终呈现的还是一样的，所以当我把它脚蹬出来的时候， 它就长出来一块了， 长出来一块，而里面就没有印刷上，能理解这个吗？ 啊， 这就叫浮耳，这种错误的印刷裁剪的，这就裁剪坏了的，我们管它叫浮耳。 啊， 所以呢，为什么 福气的福，耳朵的耳， 福气的福，耳朵的耳，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呢？它可能也是当时虽然说有机器这个校验了，现在都是机器了，当时还是有一部分是人工校验的，可能就是裁剪印刷的过程中没有校验出来，所以流出来了。但是反观呢，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说一个正版的一个两角的第三套人民币，其实现在的价值也在万元以上了。 哦，这个 就不是错版的话也在万元以上了。 错版的就更珍贵了哈，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稀缺性了哈。 对，是， 非常的难得。我们在这个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见过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一些钱币。栾飞凤舞还说，他说，我有1955年的5分钱的硬币，现在算不算很稀少呢？ 也算可以的啊。 啊，大家还在讨论说，那肯定的呀，肯定是比较稀少。 是 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三个单元，就是时代旋律哈，这就来到了1978年到2012年18大召开之前，这个时期。有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应该说，除了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会有这个刚才您说的人民币发行的不同的版别，以及一些这个纪念币之外，其实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可能年轻的朋友不一定知道，但是咱们的这个我们这个网友们，我们的这个粉丝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叫外汇兑换券，哈哈， 是 这个也很暴露年龄的， 是 啊，咱们在这个单元也是有展出哈。 对，因为外汇兑换券我觉得就是作为改革开放形成的一种现象哈，是必不可少要提到的。外汇兑换券其实它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是国务院委托中国银行发行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到现场去看啊，它上面写的是中国银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 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外汇兑换券呢，它当时是为了解决一些，就是说随着我们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啊，一些就是说外籍人士啊，包括这个华侨啊、侨胞这些，他要回到中国来了。那么他手里拿的外汇嘛，比如说美元啊，或者是什么港币之类的，那么它到国内是没法消费的， 不流通。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家可能外汇政策管制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呢，临时采取一种手段，就是说用它的这个外汇换成这个外汇兑换券，然后可以在国内来使用消费。啊，比如说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友谊商店啊，你可以直接拿着外汇兑换券， 就在我台对面， 对，就可以买东西了。可能会买一些稀缺的一些物品啊，就是可能外面市场没有的。当时的这个市场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咱们这次展出的有什么样的外汇券啊？ 全套都有， 全套， 对， 那外汇券当时我看这个面值也比较大呢。有50元、100元，当然也有5块、1块和5毛、1毛的哈。 是，他当时呢是这样，他分了这个79年版和这个88年版。就是50和100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可能79年版的用完了，所以在88年的时候又增发了。所以看这里边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风光啊。为什么？因为可能刚到中国，我觉得对于无论是外籍人士来说，还是这个华侨华人来说啊，都是对祖国的这大好河山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他选择了一些比如长城啊、桂林啊、三峡呀、黄山啊、西湖啊、包括 天坛 啊、黄果树，就这种。 这都很有特色的， 对，非常有特色。 那个时候除了有外汇兑换券，还有国库券，现在依然是很受 很受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欢迎的是吧？ 对， 稳健的金融产品哈。 对，国库券其实咱们现在可能有些有的时候就会叫建设公债， 嗯 啊、这种东西。当然今天呢，可能都是这种网络化、数字化的东西了， 嗯， 实体的这种纸质的东西就没有看到哈。 嗯嗯， 国库券它最早呢，实际上呢是面对就81年的时候，它是面对国企发行的，为什么放到这个？第三单元呢，其实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然后国家呢加快这个生产步伐哈，相当于那财政部呢，实际上也是缺钱的嘛，因为税收很少嘛那个时候。那么我们要向老百姓借钱，那么他先想到的是向国企借钱，所以呢，他81年的时候先向国企发行了这个国库券，其实就是用于国家建设用的。然后从82年开始呢，就向社会和个人发行了这个国库券。所以我们呢，就是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有81年的1000元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81年的1000元很大很大呀。那么81年那时候，咱们的工资才多少钱啊？后来才知道，哦，它原来是向企业来发的， 所以是大面额的。 对，然后82年以后就是很多就是小面额的就出来了、 哦、 啊。那你看它这里面比如最大的可能都有100万元的，那就很大很大了。但我们展出的就是最大的是1000元的。 哦，还有100万元的哈。 对， 那就像企业建的， 像企业的那个是。所以从国库券这个其实也是财政部比如说通过一些商业银行来发行的，并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所以原则上它这些都不是这个国家的货币。但是呢，就是说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你看国库券和外汇券相比呢，它就是选择了一些就是生产建设的项目。比如说像京九铁路啊，宝山宝钢啊，上海的宝钢啊，就是这种。南昌卫星发射地基啊，什么铜陵大桥啊，我觉得就反映那个时代当时就是大规模的投入到建设中的一个内容吧，这个图案。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看了会有很多的感慨哈。 对。 有500多件套的这个展品哈。应该说是展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这个艰苦岁月和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建设事业。这个5155说见过有这个塑料的这个钞票，是吧？ 塑料钞， 塑料钞、啊、 是我们叫世纪钞嘛？2000年，上面是一个龙。 4506还说有这个建国50周年纪念钞、千禧年的这个纪念钞的呢。 对， 5656还问的说袁大头现在能值多少钱？顾馆长在这儿不能给您要看到实物哈，不能就这么个鉴定法。生活的新方式说还有开国大典的纪念币， 对， 是吧？ 那个是中国发行的第一枚，就是建国50周年的纪念钞，也是中国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枚纪念钞。 哦，阿俊说了，除了外汇券，还有侨汇券，侨汇券上还带邮票。油是那个、就加油的那个油、不知道是什么油哈。红果说外汇券我用过，在出国人员商店买过当时时髦的电器。 对， 还说了国库券发行买不到啊，当年都是在夜里银行外面排着大队等着买啊。真的是这个引发了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最后我们要来发一下讲一下这个第四个单元走向复兴了哈。其实在第三和第四个单元这个货币体系现在其实都已经是比较稳定了，发行了更多的各种各样的纪念币，也是体现了当时的这个时代风貌，还有科技、文化、外交、军事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体现哈。 是， 来顾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精品。 我们其实这一次呢主要选择了一些国家大事上面，比如说我们特别引以为傲的航天，我们的航天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交通运输，像港珠澳大桥啊，京沪高铁啊，复兴号、和谐号这种，还有一些大国外交的，比如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什么这个厦门会晤，金砖五国，这些都有发行。 对，刚才您说的有什么港珠澳大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金银纪念币啊， 对， 京沪高铁开通啊等等哈。这些都是有，包括其实这个2016年的20国集团的杭州峰会， 对， 是 有的， 然后还有这个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也有， 这是文化了， 是吧？ 这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里面现在可能更多的大家关注的还是传统文化这一块嘛。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中国咱们现在讲的这个文化自信，其实是非常有强有力的一种支撑。所以在我们国家发行的这些贵金属纪念币里面，很多很多都体现，比如说咱们 今年哈，就是这个泉州还申遗成功了， 成功啊， 对，所以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块，咱们现在是世界第一的，所以就是无论是普通纪念币还是这个贵金属纪念币，都发行了很多跟世界遗产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在现场都可以看到，这是一块，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像京剧啊、书法呀，我觉得这尤其这两年书法。这个书法纪念币啊，体现的特别的多，在这个纪念币上面， 是吧？ 啊， 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有一点紧张了，最后再讲一下，专门这次的这个展览还有一组体现红色精神的展品，是吧？ 是，因为既然我们是一个迎接这个就是庆祝这个建党成立100周年的一个钱币展啊，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建党这100年来。其实能够引起我们留下的这个精神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精神谱系啊。所以我们特别从钱币里面就是找到了这些跟这个红色精神相关内容的展品，比如说像延安，像遵义会议、长征，这都有发行，或者有的呢，它不一定得是纪念币，比如说像延安、井冈山是那个第四套100元的背面啊，就是四个头像的背面就是井冈山。还有一枚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为什么说我把第二套拆解了？第二套里面有延安宝塔山和这个就是井冈山龙源口桥，都是在第二套里，但是我们的这个展品是放在红色精神里面体现的。 所以这也是精心挖掘的一组特色的这个展区哈。 对， 也是这个和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这个主题相呼应的。 对，我们把这些精神的这个内涵啊也都做在展板上面，大家其实一边欣赏展品一边也可以再重温一下这些精神的内涵。 这次展览还有一些这个互动的体验和这个多媒体的游戏，是吧？ 对，就是因为也是我做展览的一个特点，我是希望观众在看的过程中通过一些就是说更活泼的形式吧，然后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建党百年的一个回顾的一个短视频，然后比如说在这抗日战争期间呢，就是这时期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个央视经济频道拍摄的，就是有关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战的一个内容，像二单元这个屹立东方，我们有一个新中国第一，就让大家看，都是短视频，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探秘人民币，因为可能第一套这个到第五套呢，大家有可能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展线上是拆解开的，是根据内容来排的，但是我想让大家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做了一个探秘人民币的一个互动游戏，是出屏的，大家可以玩，然后可以放大，更仔细的看这些票面的内容。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顾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这个展览的这个一些观展的提示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呢还是正常开放的，每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周一闭馆。 周一闭馆。然后现在呢，由于咱们现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嘛，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提前预约。我们每天的上限是300人次。那怎么预约呢？在哪预约呢？其实呢是可以您搜索北京文博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输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它有一个预约通道。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微信公号我们正在改版，所以微信公号上暂时约不了。还有一种就电话的方式，6262018073吧。打电话预约， 要预约，现在疫情期间都必须得预约才能入馆哈。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吧，比如说我们的触屏，我们的一些互动的体验活动，我们都准备了这个消毒液啊，因为或者消那个酒精湿巾，保证这个观众这个使用。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提醒观众啊，就是进馆以后肯定就是要一系列的啊，扫码登记测温，包括戴口罩。也欢迎这个朋友们哈，到我们这个德胜门建楼4层来看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到12月上旬才结束。所以呢就是说最近比较忙的朋友们也不用那么着急。约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有党日活动的要来啊，有的是就是拉家带口的来，就是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去就是找回当时的回忆的。 是而且您这个位置又特别好，特别市中心哈。 对。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来约。 对。 好，这个阿俊也说了，说